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10点，西藏，天空很近，鸟儿和灵魂都很自由。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说起来很大但其实很小的一个话题，就是你可以把它看得很宏观，但是我个人认为它很微观，因为它关系到我们每个人在这个时代当中，在这个社会当中你的一个角色状态。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么深刻的一个话题，就绝对不能再把出品人袁伟坐到这儿来给我们支招了，支不上招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请来我们业界的一位大咖，是来自反哺互金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与行政中心副总裁徐义峰，徐总，欢迎您。 谢谢高老师。各位好，我是徐义峰。 我跟徐总今天的缘分呢，是从开始直播之前的啊，这个在台门口碰到了正在问路的徐总，然后呢，我是徐总并没有问我，我因为看徐总长得太帅了，然后就故意搭讪了一下，给他指了一下路，但是没想到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徐总是第一次做广播直播吗？ 一不小心暴露了，因为我是第一次过来，那个我在门口被那个保安拦住了、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然后正好高老师经过，我也不认识高老师，这个失敬啊，有点失敬。 没有没有，就主要是因为徐总太帅了，我就没有控制住自己。今天呢，我们跟徐义峰徐总，我们一起来聊的这个话题，我刚才说了，你可以把它想得很大，但是呢，它其实关乎到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当中存在，关乎到你的一个角色定位是什么样的话题呢？我很喜欢这个名字，叫时代变化，学会进化，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在一个你完全想象不到的这么一个速度当中不断的在更迭。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继续的安于现状，随着这个洪流随波逐流，还是说你有自己的一个变化的准备，用自己的方式来迎接这个时代的变化？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愿意跟收音机前更多的朋友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各位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号找到我们，就可以收看到正在直播的我们的职场有高招。另外呢，也可以在蜻蜓 FM 来搜索职场有高招，可以做实时的收听。那这三种方式呢，都可以在线上跟我们保持第一时间的互动。今天跟大家互动的问题就是，各位，你有没有哪一刻觉得自己被这个时代或者是被周围的环境给抛弃了？说白了就是，哎呀，我那一刻觉得自己跟不上溜了，我觉得我怎么那么手足无措，不知道该说点什么。有没有那么一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之下，大家都可以在今天跟我们畅所欲言。其实我不知道徐老师之前一段时间啊，徐总有没有看过一篇文章，就朋友圈刷的挺火的文章，因为这个创作者是我们的同行，是我的媒体同行张泉灵，所以我当时是，我其实在朋友圈是特别不愿意看那种鸡汤类的励志类的那种东西，但是他当时那个标题出来之后还是挺抓我的，我就看了一下，他当时就说了一句话，说这个时代抛弃你的时候连一声招呼都不会跟你打。所以那个话是很戳人的，也是因为这句话被很多人把这个朋友文章转到朋友圈。 是， 所以我想问一下徐总，您有没有哪一刻觉得自己跟不上这个跟不上溜了，跟不上队伍了？ 嗯，像这样的例子其实很多了。我说我每天回家其实都会被我女儿打击一下，为什么呢？我看她那个苹果电脑用的比我溜多了。那其实是没人教她的，她完全是一个自学的过程。这是一个很小的例子。那我在单位里面，我们公司大概平均年龄大概也就是28、29岁。小朋友对这个电脑的理解远胜于我们这些 七零后，每天都受打击， 每天都受打击啊！所以其实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职场里面，虽然呢，这个我们的身份是一个父亲，或者在职场当中我们是一个老总， 是 但是其实心里还是有那种隐隐的隐忧， 对 啊，就总觉得好像怕哪一刻跟不上了，然后被这个时代所淘汰。那您有没有就是虽然说跟不上小朋友们的这个互联网的这个步伐， 嗯， 但是有没有就是特别笃定、特别自信，就觉得我肯定不会被时代抛弃？ 以前可能有过这样的感觉哈， 嗯， 说这个因为我工作有20年出头了， 嗯， 说哎很有信心，什么事情都经历过，但现在我不敢讲了。比如说我从事的 HR 领域， 嗯， 我们现在需要越来越多的这个数据方面的分析， 嗯， 而这个恰恰不是我作为一个资深 HR 从业人员的一个强项， 嗯， 但现在时代逼着你需要去学这方面的能力和知识， 嗯， 那这个我觉得你说我笃定，我现在很难笃定，很难笃定。 那您会就是一般遇到这种情况，会就是放下您的这个身段，然后去虚心向身边的年轻人求教吗？还是说我自己默默地关到办公室里面，我自己去啃这个难题？ 必须啊，像我们公司的说法就是说，第一你自己学，如果学不会怎么办呢？懂得和其他有这个专业领域知识的人去协作。 嗯， 我觉得这个年代其实知识的变化更新很快。 嗯， 特别在一个职场里面，其实懂得写作非常重要，因为单打独斗， 嗯， 成就一番事业的可能性其实越来越难， 对， 越来越难，而且这个知识领域也非常非常多，所以你很难说我什么都学会我才去做事情， 嗯， 那这个时候你要懂得跟有不同专业技能的背景的人去互相学习，互相切磋，共同来实现这个比如说结果的达成。 嗯，您知道吗，就是说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特别想跟您聊一个我的心事。 嗯， 就是我曾经呢有一家就现在发展的特别好的互联网公司，因为他的联合创始人是我的很好的一个女朋友，就算是闺蜜。 嗯嗯嗯， 当时呢因为他之前是做我另外一档节目的嘉宾， 嗯， 他就很希望我可以加入到他们的这个互联网公司， 嗯， 然后去帮他负责这个产品项目的一个运营和开发。 okay， 我当时呢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冲动， 嗯， 想去做一下这个尝试，因为我从大学毕业大四没有毕业的时候就做广播主持人，一直做到现在。 okay。 我也想尝试一个新的变化，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对互联网没有特别大的一个认可，我只是觉得哎，我是不是可以去做一种尝试。 嗯嗯， 后来我去他们公司了一趟，我就彻底打消这个念头了。 为什么呢？ 我觉得那些小朋友说的话我听不懂，我真的听不懂，但是我还特别能装蒜，你知道吗？我说哦，还显得自己挺不可一世，挺不含糊的。后来回来之后我说哎呀，我觉得我还是更安于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吧，我不愿意有太大的变化。但其实我一直没跟他说实话，我根本听不懂人家在聊什么，好吗？ 那高老师，我问你一下，那你现在回想起来有没有觉得说哎，如果当时尝试一下， 嗯， 会不会今天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状态？ 哎，您这个问题特别扎心。我真的我也无数次的在拷问过我自己，我说如果那一刻我跳出去了，也许就是一个更不一样的我了， 嗯， 但是我又在有另外一种担忧，如果我跳出去了，我没有很好的跟上这个团队的节奏，我会特别的不自信，我觉得我又会被在这个时代的洪流中裹挟着，不知道飘到哪儿去了。 那你说到这一点，我想起我们也不是有个很有名的张绍刚老师，我前段时间一直有人讲， 哎，你原来喜欢他吗？ 我原来不太喜欢，因为我作为 HR 嘛，原来他是做那个叫 职场的一个直来直往， 直来直往，那我 当时，哎，是直来直往吗？好像是另外一档节目吧， 是那个 我记得是天津卫视的，非你莫属， 啊，非你莫 属。那因为之前我有一些朋友也会上评委席， 嗯， 那所以我有时候会看一看。因为我本身也作为 HR 嘛，我也会有兴趣看看， 嗯， 然后我觉得哎，这张老师主持风格非常非常独特， 嗯， 经常被骂，他要不就他骂选手， 嗯， 要不就下面就是围观群众骂他， 嗯， 然后那天我女儿一直说哎，有个吐槽大会很好看，那我就那天偶然没事干，周末我就拿着手机看， 嗯， 哎，我说这不张老师吗？ 嗯， 这个进化能力可以啊，这个我真不认识， 嗯， 而且我觉得他的风格他还是很尖锐很犀利，但是呢在这个吐槽大会的这样的一个现场，我觉得他的变化非常到位， 对， 啊，非常到位。我知道吐槽大会是啊，好像是爱奇艺，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高收视率的一个节目， 嗯， 因为刚才你高老师谈的那一点，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其实我也其实在过往两三年一直在问自己，我简单讲一下， 个人的经历吧、 啊、 因为其实我的从职经历特别简单、 啊、 我就连今天这份工作一共就两份、嗯、 连今天这份 在这个年代我知道说出来呢是说不太出口的，因为大家觉得说没两句就得换工作呀，不然你不得无聊死啊、 嗯、 对吧、 嗯、 那所以我现在介绍的时候说我之前在保洁工作，现在三年前跳来了反腐荆轲， 嗯， 在保洁工作多少年呢，大概20年啊、 嗯 那也很舒服啊，坦率讲外企然后做到一定的职级福利待遇薪资都很好， 嗯， 那我当时为什么其实还是跳了出来、 嗯、 这一点跟高老师不一样，高老师可以参考一下， 嗯， 我觉得任何时候其实都可以去寻求一些变化， 嗯， 我当时就在想说我感觉我能看到退休者状态， 嗯， 40出头是吧？啊，你从一方面讲说，哎，这个好像各种成就都有了啊， 嗯、 家里有家有小啊，特别幸福。另一方面，你会比较焦虑，为什么？外部的环境其实一直在变，那几年互联网的兴起才刚刚开始、 嗯、 啊。那这个时候你在想说你是变一下，你还是说我就守着不动？那其实更深层次一个问题是说，如果你守着不动，这个状态会不会持续20年？ 嗯。 我当时跟朋友开了个玩笑，我说如果公司不炒我， 嗯， 我是可以愿意待到退休的， 嗯， 那么问题是能不能不炒你， 对、 啊、这都是问题、 嗯、 所以我当时正好有个以前的同事在北京创业，就是反腐荆轲的 CEO 啊、 嗯 我就给我打了电话，正好也是他过我跟他很久没有联系了，他就说他们搞了个公司啊，互联网金融相关，要不要过来看看，那我想看看就看看呗、 嗯、 所以我在出差的时候就过来看了一下，那是2014年底，看完之后我就回家就琢磨，睡不着觉啊，想了10天。 所以您当时是不在北京吗？ 我不在北京，我在广州。 就是全家都在广州定居。 对。 哦。 因为我一毕业在广州保洁总部就在广州。 哦。 啊，我中间在上海工作过2年多，但仅此而已。我在广州大概工作和生活超过15年。 就是事业家庭都非常稳定了。 小孩在读6年级， 哦、 所有的条件都理论上讲不允许你跳槽。 嗯。 啊。那个， 而且这又是一家新型的创业公司， 你 前途未卜， 前途根本不知道。 对 对，当时我还记得公司大概2000出头，人倒不算少，因为我们有很多这个各地的这个线下的这个我们叫那个门店嘛， 嗯 啊、但是在当时在这个行业内的规模是非常小的。我一直跟他们开玩笑，我说当时听到这家公司了，我就翻，因为现在。你看信息现在都不会上新闻，你上个 APP 是吧、 嗯、 搜索一下，我说看到个排名，我得翻2页才能看到那你知道互联网时代排名翻2页是意味着什么、 嗯、 不会有人知道这家公司、 嗯、 啊。那3年下来我觉得其实为什么我跟袁伟老师讲，我说我特别喜欢这个主题，是因为自己过往3年亲身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进化过程。那现在你再问我说，哎 ，Freeman， 你现在还、哎、我英文名叫 Freeman， 我一直在用， 嗯， 因为在保洁所起了这个名字，因为比较少人叫，我说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挺值， 嗯， 但是问题是3年前的时候， 你一切都不知道， 对你其实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未知， 对， 啊，所以我说我很有感慨，所以我说，哎，正好。高老师说请到了，所以我说我们可以交流分享这个节目。 没错，其实我特别能体会您那一刻的那种不确定，那种迷茫，但是我觉得我今天在听您提起那段经历是让我会觉得心生敬意，就是我觉得一个成熟的在事业上面已经有所建树的一个男人能做出这样的决定，除了对这家公司就是他的创始人的这种信任、 嗯、 这个肯定是占了很大的一个比重， 是是， 另外一个就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就是对我自己的一种不断的求知的这么一个挑战，其实完全可以享受在过去的那个光环成绩和给你的一切这个所谓的丰厚的待遇里面、嗯，但是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人功不可没，就是您的家庭。 那必须。 如果是我是夫人的话、嗯、我可能会反对，干嘛呀，我们孩子都上6年级了、 嗯嗯、 孩子也不可能有这样动荡的这种生活呀。 这个就要讲到怎么样找朋友，因为我爱人是、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 哦、 啊，那其实之前我曾经萌生过几次跳槽的想法、 嗯、 可能在工作7、8年的时候啊，工作其实也有7年这样。11、12年的时候、 嗯、 因为你在保洁做了10几年，大家觉得说很牛，就有很多人来挖你， 嗯， 那就我爱人观点还是比较平和，就是说你还是要确实兼顾一下你的工作和你工作之外的生活、 嗯、 那在一些比较大的外企，确实这方面我就相对平衡是比较好的， 嗯 啊、那这一次就是那次我准备跳的时候，他也觉得这次拦不住了， 嗯， 因为我跟他讲了一个道理，我说那我照那年其实是40出头，这个在职场绝对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年龄、 嗯、对， 以前我的老板跟我讲过一个叫 S 曲线，如果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那个网上搜索一下什么意思。他说作为一个企业，他一般会走出一个 S 型的曲线。 嗯 ，OK， 从你开始创立遇到很多困难都不行了，哎，慢慢有转机，然后就快速发展，然后到了一定的时候你又走平了，然后开始不可避免的开始走下坡路， 有波峰就有波 谷。对，当然这个 S 曲线能走得多高，这个各个企业不一样。那人生也是一样。那他当时我的老板跟我讲的 HR 的老板就说，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就是在你在顶峰的时候怎么办，说这个时候你不要等到说已经这样的时候才想，那时候可能已经太晚了。 嗯， 你能不能在那个时候，你当你感觉到这个发展渐缓的时候，你再驱动新一轮的 S 曲线。当然新一轮曲线也有可能这样走下去。这个就是未知。啊，那当然你要分析外部的形势，你要分析个人的能力，你有多少的承受力。那我当时其实后来跟合伙人跟我的这现在的老板讲，我说其实我当时没想那么多什么挣钱啊，我说就是想挑战一下，说有没有可能在互联网的企业也能做点事情。 嗯 啊，如果这方面拿到了一些经验啊，我说也就值了。 嗯 啊，因为其实谁知道这家公司过两年行不行。 对， 因为创业真的是人家说九死一生，我觉得是99.9%比0.01%的百分比这样的概念。 嗯， 真的非常不容易啊，非常不容易。 所以我特别能理解，就是一个在传统的实体待了那么久的一个就是享受那个荣誉和光环的人，现在要去一个互联网公司，就是那种角色心态包括你各方面储备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这个就是对我们很多人来说，你要学会进化的时候你怎么来审时度势，这个也不是一般人具备的能力。就是您刚才讲到 S 型，就是一个波峰波谷，在波峰的时候选择激流勇退不是一般人具备的勇气。我拿得起但是我未必放得下。所以您刚才讲这段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一个是您的夫人，一个是我们和一家公司的这种相匹配，你的诉求的相匹配。其实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匹配呢，就是我特别赞赏就是两性之间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关系，不是彼此的凝视，而是朝一个同一个方向的眺望。就是你看的久了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就盯着一个人就一直看，我爱你啊，我的目光寸步不能离开你，那种爱呢它势必不会更长久。而真正的让两个人可以更长久的一种更坚固的爱，而也是一种更完善的爱，我觉得就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去朝着那个目标，就是可以殊途但是最终一定会同归。 听刚才高老师一段话，我觉得有点走题了，说我们变成一个那个情感类的节目。其实 你就要作为一个女性主持人，八卦是我们骨子里的。 理解理解。其实我觉得两个并不矛盾，就是说、 啊、 包括到今天为止，其实我也知道说在一家创业公司，就是你所谓的一个工作生活平衡其实真的很难。 对。 那么是不是就不要了？ 嗯 啊，因为以前我听了一句话，就说你看见了其实全是问题， 嗯， 看远了，大家看远一点。其实那我说当时确实我得到我家人的支持，那他觉得说好像这次真的想跳了，那么我们就跟你走。因为确实一直以来，包括我女儿当年是六年级，后来她六年级读完之后，我在北京帮她找了这些国际学校，她就过来了。这方面呢，这个也确实得益于我们一直以来在小孩就到处去看，就是说其实我们鼓励她，就是你要求变， 嗯，没错， 不要说一个觉得我待在地方待一辈子这是最好的。因为你永远，现在我说以前没法预测十年后，现在这话应该改成我永远没法预测下一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没错没错、所以刚才我们说其实看似是一个情感问题，它更多的是您和您的家庭都在进化，就是你一个人进化。 高老师你看你就拔高了这个。 我需要给自己圆一个场，因为确实是这样。因为有了一个家庭，就是这个就像我们在一个职场当中已经有了一个稳固的环境了之后，你需要去变化是需要周围人给你的这个支持，就是他要跟你在心态上保持一致，理念上保持一致，就是我们才可能保持共同的这种进化。你一个人去想要达成这个进化的目的有的时候是很难的。我特别想求好求变，但是周围环境不允许，他们不理解不支持，这个进化也是很困难的。 高老师有个方法， 嗯， 最近我一直说跟朋友讲，我说哎呀我来这家公司我说不后悔，但是呢我觉得一年比一年难过。为什么？比如说我去年做的事情， 嗯， 做挺好，那去年就过去了， 嗯， 今年我要做新的事情，这事情呢以前没做过， 嗯， 那今年终于熬完了，我说的一七年终于过完了，这生意也非常好，然后组织发展也非常好。18年年初我明天好像约了跟老板有一个谈谈，说今年大的计划， 嗯， 很多事情我去年也没有做过， 嗯， 那但你说什么叫我以前叫有备而来， 嗯， 那现在我想稍微改改，就是说 这个把这个备字改成说，一个是你的信心，一个是你的学习能力。 对，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在新的一个时代什么是必须的条件，因为这事情以前没有， 没错， 所以经验在这个年代，我不能说所有的经验都没有，但是有些经验特别是跟工作相关的经验，可能它的淘汰率非常高啊。正好我在昨天跟我们公司有个岗位叫数据科学家聊起来，因为我们在聊那个我们如何在 AI 啊数据方面布局一些人才，他说 Framo 告诉你，他说我们这个行当真的好苦逼好累，我几周不读论文我觉得就落后了，你想几周不读论文 要读论文 的，对，所以他说我要求我的组员去分享，就是大家分开，一个人读不完嘛，大家分开读，然后呢我们吃饭的时候或者我们专门搞个小型的，因为现在搞个那个会议室把没关系可以分享了，每个人都读一篇，大家来谈谈这篇文章里面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运用到我们工作当中去的。我听完之后我真的很汗颜，我没有在 HR 领域翻书，经常性的就是每周翻论文，这个，所以你说这个时代以前说我有5年10年经验，你觉得妥妥的，对吧？你甚至不太学习也 OK 了，因为每年年和年之间变化不大，现在不行，现在月和月之间变化都很大， 没错啊。所以就我们10年前根本不可能想到互联网在当下可以发展成这个样子，而且我们也原来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们出门可以完全不用带钱包，不用带现金。我们 但你得有钱啊 手机里面都有足够，所以就是我们的这种线上的支付，手机支付在整个全球来说都是一个领先的一个位置， 是， 所以我们真的没敢想说有一天我们的这个国家和我们国家所营造的这个时代可以发展到世界的前沿，我们一直有特别好的作为国民的这么一个诉求，但是我们没想到这一切来得那么快，快到我们有时候觉得根本跟不上这个步伐了。就身边你看70、80岁的老人，有的时候就逼迫他们必须要去把手机这个事儿玩零，因为 还行，我妈从来以前很拒绝的，卫星用的比我溜， 对啊，就是我父亲也是，就是原来就说给人家谁一钱说啊，我去银行要取点钱怎么样？现在老人家也是，我拿手机付给他啊，你帮我从手机里把它付。现在他已经自己会去支付了，就是你说。他是愿意去学吗？我觉得未必，但是有的时候是被时代逼着，因为孩子们都忙，他不可能遇到任何问题去求助孩子，他逼着自己在这个年龄就是已经花甲之龄的时候要带上他，都不是花甲，古稀之龄，带上他的老花镜去研究，原来老头是研究明清史的，现在要去研究手机的支付功能，各种功能，所以这就是时代。 对，话说回来哈，就说其实我有时候平常是没时间，我周末有时候会去，我就住在附近，就是我会去一个菜场买菜。去年的时候，去年可能上半年的时候都没有什么微信支付啊、支付宝支付的，就今年我过完年我买的特别明显，我现在就是不用带任何现金或者零钱，任何摊都旁边有个二维码， 对，烤地瓜那儿都有， 这个就是它真的是很方便， 没错， 很方便。国外因为它的比如说传统的一个金融体系发达比较发达，它的信用卡体系非常完善。那就像我一直去出差看到各地机场一样，现在中国的其实很多机场，你如果拿硬件软件，也许可能还需要提升的地方，硬件绝对不输过很多全世界很多的国家。为什么？因为它之前是非常落后的，然后它借这一波互联网大潮，包括这一波经济的发展，它就花就领先了。 没错， 高铁我每次坐都感慨，真的是改变，其实就是我觉得改变了时空， 没错 啊。你想想现在去个3-4小时车程，以前得折腾一天， 对 啊。 所以这个就是时代，不管从大的方面还是小的方面，不管是从我们出行啊，交通工具，还是我们去菜市场一个卖地瓜的老大爷，他都 处处都有。 对呀、啊，我记得特别印象深刻，就是我有一次去菜市场，我特别喜欢吃烤红薯，而且是那种传统的烤红薯， 拿那个大炉子。 对对对、然后那大爷呢，我就是挑上了红薯之后，大爷拿出了一个纸牌儿。让我扫二维码，我说大爷你都玩得这么潮吗？ 他可能告诉你说，哎，你用支付宝也不错，他还有一个什么一个小红包啥的。 对对对。然后呢，那个大爷告诉我，没办法呀，那好多人现在都不带零钱出来，我要不这么弄我就饿死了。其实这个话呢，看似是一个非常平和的一句玩笑话，但是你仔细想想，它放在我们每一个职场当中，每个人都是适用的。就是您刚才说， 那你说烤地瓜大爷都得求变， 对呀、 他就很难做生意。 没错，就是我们怎么可能不去进化？就像刚才您提到的一个张绍刚，还有一个从传统媒体出来，我认为进化的非常好的马东。 哦哦哦， 马东，我和就是这个逻辑思维联合创始人托布花姆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跟我特别提到了马东。他说马东每一次见他，不管是开会也好，谈事儿也好，还是吃饭聊天也好，每一次见他，他都有一个不一样的进步，他的进步特别的快。你想，作为一个互联网公司的创始人，都觉得跟不上他的思维的时候，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儿。 对，就怕说你身边人都在进化，而你还在原地踏步， 这个是特别可怕。我一点儿不愿意保留，就是今天跟徐总聊得特别的投机啊，我也不愿意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有所遮掩。我经常会在一些聊天的场里面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就是那种插不上话的那种，原来习惯了众星捧月的那样的一个，就是心里的落差非常的难过。但是我是怒自己不争啊，没有人让你这个样子，是你自己不进化，你怪谁啊？ 我觉得你也不用过于自责，我觉得你离进化快了，因为你现在已经有个意识，然后你觉得有点危机感， 对， 你也看到旁边成功的例子， 对， 我再鼓励一下高老师，我觉得可能给你一年时间，狠狠的进化一下。 你愿意让我去你们公司学习一下吗？ 我们去看看什么样的工作适合你，完全可以啊。因为比如说现在很多工种，就是像你看互联网催生了很多新的工种。我过年回家，我那小侄女儿才几岁，我看她一直在播啥呢，手机直播， 玩直播， 她好像看了抖音，还跟我看说，哎，这个我有几个你看跳舞的这个抖音。太难想象了，这以前都是你们的工作，对吧？ 对， 在那边聚光灯下那个各种表演，对吧？现在任何人都可以做呀， 没错，现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可以当明星。 是，那有些人就说以前的工作说我一定要去工厂或者去公司做份工，如果你有一些天赋，你自己搞个，好像高老师也有一个叫《笑傲江湖》的节目，是吧？ 对对对， 对呀，这就是你的个人的 IP 啦。 对 啊，你做好了什么咪蒙啊，这些什么号称千万级的大神。你觉得他的证件觉得不可思议吗？对不对？说这以前没有这样的工作，我写篇文章就哗哗哗的就过来，还有粉丝，直播上的粉丝， 对， 就这些事情可能两年前三年前都没有， 对， 或者很少，现在俨然成为一个主流，那这个变化可能就在两三年之间。 没错，其实有的时候这种就是网络的直播不光是一种娱乐消遣，它现在带来的这种巨大的经济的利益的收获是完全超乎我们想象的。前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徐总有没有注意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不知道在意过没有，就是文怡也是一个著名的这个， 好像美食的， 对对对， 台湾的吗？ 没错，文怡她在网络平台上卖案板，就是咱切菜的案板， 案板啊， 砧板哈， 叫砧板。 对，然后呢，她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卖了1.5万个，那个案板是1500一个。你知道那是一个德国的一个案板，那个案板呢，它那一个小时不到一个小时的这个销量是这一块案板这个牌子在德国几年的销量。 所以这人多呀。 对，首先是人口基数大，同另外一方面就是可以看到这个整个互联网这个时代的更迭带来的不只是我们一个心态的变化，它带来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互联网的收益。 我这么看，因为我原来是在一家是传统的快销企业，就是我也在销售团队也做过 HR， 所以大概了解我们所有零售渠道啊。现在当马云提了新零售，我们也有那个传统的分销渠道。你刚刚提的那个案例，文怡，我自己在琢磨这个案例的时候，我在想，其实这里有两点。 对，哎，徐总不着急，我们广告之后给大家见分晓。我们先埋一个伏笔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李叔叔，您这花养得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 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化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98.2，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坐看云起，高丽之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半年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是时代变化，学会进化，就是在这个时代当中所处的每一个我们的这样的小人物，都不要觉得这个大时代的变化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不管你是身在职场还是说身在家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角色，你可能都会在某一个时刻会觉得，哎呦，我跟不上溜了，我是不是会被周围的环境，被这个时代淘汰。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我们请到的是凡普互金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与行政中心副总裁徐义峰，徐总。 大家好，大家好。 徐总刚才呢跟我们聊的特别的投机，我们两个人呢从各种八卦入手，聊到了其实在这个时代当中，不管你之前取得了一个什么样的成绩，你是个所处一个什么样的段位，如果你没有一颗求变的心，没有一颗进化的心，那你很可能随时随处就被这个时代抛弃了。就是那句现在很俗，确实很适用的话，时代抛弃你的时候根本不会跟你打招呼的。 互联网时代太快了， 对， 没空打招呼。 没错，那刚才呢我们也是太快了，差点被广告撞了个腰，也没空跟各位打招呼，就说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呢，徐总会跟大家分享他认为，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一点，就是文姨卖钻板的这个事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成绩，其实在您来说是看破看穿的，有两点对吗？ 其实刚才讲了，其实还有一点是一个辅助这个事情发生的点，你可以认为是第三点。 嗯， 那刚才那个高老师讲到那个文艺卖网上卖砧板，一下子卖10000多块，说是那家公司德国公司卖砧板，我估计可能是那个双立人啊，本身是个好产品。我因为以前我也在相当于支持过销售团队，我在想说，如果用做生意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啊，我觉得有几点。第一，那是因为那是文艺卖砧板，不是我卖砧板， 也不是高丽卖砧板。 对，我们卖估计卖10块8块撑死了，可能还都是亲戚朋友那个给你面子是吧？ 对。 那文艺，因为我以前还有看过他的一些书啊，以前可能看过一些电视节目，他是一个台湾的，应该是一走遍世界。 对， 享尽各种美食的这样的一个，其实在这个年代就是比较超级 IP 的这样一个身份， 没错， 哎，就他有人气是吧？第二，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直播平台，那这个你如果我放在商店告诉去买，你可能就卖不了那么多， 对， 啊，那这个平台。第三，我觉得想补充，其实就是一个现在网购已经是大家生活一部分了，对吧？那你说 我一看有个大牛帮这个砧板背书，一看牌子，我一查名牌是吧，1000多也不贵。 嗯， 我一下单，手机下单买了。 对， 那这个一系列动作只需要1分钟就完成了。 嗯， 特别容易 啊，天时地利人和。 我觉得这就是其实是背后是互联网驱动的这些变革。 嗯， 啊，驱动变革。所以对他下次可能卖把菜刀可以卖2万吧。啊，当然菜刀可能稍微难卖一点，因为还要实名啥的。啊，砧板卖到，我觉得很惊讶，很惊讶，这是很难想象的。 对，所以您觉得背后其实还是一个互联网，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 技术， 对，给了他一个最大的一个支撑。 是， 嗯，所以我就说，这个互联网带来的不是一个一个的网红，而是网红背后的网红经济。我觉得这一点，您包括刚才您我们聊的这个文艺卖案板，还有一个江小白。 我喝过，还 就是只卖20多块钱一瓶的江小白。您能想象的吗？就是茅台五粮液这种大体量的大 IP 的这些我们的国酒，甚至包括我的老家生产的汾酒，我一直觉得汾酒的对汾酒的口感，我觉得一点不逊于茅台。当然我这是更多的是有我对家乡的这种热爱啊在里面。 不同门派， 不同门派， 清香型。 没，所以您对酒也很懂是吗？ 嗯，对，我 那我们索性唠五块钱了。 那个我当时我确实喝过江小白，还真的是跟朋友聚会的时候。 对 啊，因为呢，就如果你觉得正是商务场合还稍微有点拿不出手。 嗯， 但是他们说互联网经济背后其实有个什么，就是一个你叫它粉丝经济也行。 嗯， 其实或者是说就拿中国来讲，其实大部分人的人群体其实是不是说真的天天喝茅台五粮液的。嗯，对吧？那他跟朋友聚会是吧，他想轻松一点。你看江小白，其实他的文案 嗯， 有流行过，以前喝可以认为这绝对是90后00后的思维。嗯，啊，我觉得他的目标对象也不是像我们这种上了年纪的人。 嗯， 啊，他也不在乎你们就喝茅台五粮液好了。对吧？但他有广大的这个年轻人们的基础。 嗯， 啊，所以他卖的话我觉得一点都不出奇。 没错 啊，本身这酒它便宜，但它不是说很差。他喝完之后，当然酒一般喝完之后就是醉嘛。 嗯， 但是他的感觉非常好，因为你会加了很多想象的成分。 没错， 看到它的包装，看到它的文案。 对，嗯，就是这点，就是我们原来对酒的一个认知，就是要么是一个它有很高的一个段位。 嗯， 就比如说国窖1938， 1583，1573， 对，就国窖1573，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厚重的东西。 嗯， 但是江小白它的出现，我们为什么今天讲这个案例，就是它完全是一个互联网下的一个产物，一个传统的这么一个品类，然后它插上互联网的翅膀。用了一个不一样的营销方案，它就会让现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基数，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状态是一个金字塔的一个状态，下面的基数是多数的。所以你看它的这个营销文案，我们的小编也很有心找到了，你看我觉得有几句特别好，不是我戒不了酒，而是我戒不了朋友。你说你， 对啊， 你是朋友，你不好，你好意思不喝吗？ 对啊，我还看到一个 说但凡说不透不能说透的东西都需要酒来释怀。 没错，还有什么大部分的烦恼都是因为经历的太少。说喝酒跟做人有一点相通，就是饮酒不贪多，做人亦如此。 对，他那个包装小小的， 对， 也不贵。 所以你说他的每一句话呢都有他不一样的这个道理，他帮我们提炼出来了，然后我们不需要用过多的文字去冗长的去堆砌了。 哎，你看觉得说哎，这就是我想的，但他说到了， 没错。 所以我觉得背后他不一定是个酿酒的一个，这江小不是高手，但是我觉得他一定是一个心理大师，心理学大师。 没错，是一个互联网营销的高手。 而且就是说一定抓住说我的广大消费者，他们我要选江小白， 嗯，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对 啊，这个特别厉害啊。 如果各位觉得就是说到这个时代，互联网时代的这种更迭，这种快速的发展啊，你们讲的都是一些经济的营销的这个互联网营销的案例，那我现在告诉各位，它不仅仅局限在这个方面。 嗯， 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现在的支付的这种功能， 嗯， 还有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种互联网经济的营销，网红的营销，还有一个，各位你能想象吗？就是诗歌。诗歌我们原来就经常说嘛，诗歌就是一个最没有办法被取代的，因为诗歌它作为人类想象力的一个最高级的一个表达方式。 嗯嗯嗯， 原来我们就觉得能写诗歌的人他一定是那种风花雪月，跟我们的 都不是正 对 正常的人是吧， 他一定跟我们的思维不一样的。 嗯，是， 但是它一定是靠人来创作的。可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在2017年8月19号，微软的小冰在华西都市报开了报纸诗歌的专栏，就是这是一款机器人，它独家发布了它的新作，叫《全世界就在那里》。 我可以给大家摘那么一小段，大家来听一听，这是机器人创作的诗歌，全世界就在那里。我把这个音乐关掉，营造一下小小的气氛。河水上划过一对对盾牌和长矛，他不再相信这是人们的天堂。眼看着太阳落了下去，这时候不必再有爱的诗句，全世界就在那里。这是一个微软小兵创作的。 你如果不说这是一个机器人创作的话，你觉得你能判断，你说这个一个可能跟一个另外一个诗人创作是非常一样的。 没错，就是你真的不敢想。 背后其实就是，就像包括像阿尔法狗呀，啊， 围棋， 说这个围棋大师，围棋以前他觉得是无法突破的，因为他有太多的可能性。那技术突破之后，其实他就找到了规律。其实背后是我也是外行哈，就是算法。非常可怕，它能进化， 没错， 它自己也能进化。什么机器学习，还有什么深度学习，这都是可以自进化的一个工具。 就是所有的产物其实都在进化。您看，我们两个就是基本上是一个时代的人，我们可不可以想象一下，就是30年前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周围是什么样子？就那个时候，谁家如果有个电视机啊，或者怎么样？您现在可以想象30年前，有没有试想过30年后的变化？ 30年前，我大概10来岁吧啊。 嗯。 当时我家真有电视，啊，因为我爸以前是海员，国外买了一些日本的什么投西巴呀这些，还有录像机，那绝对在那个年代是高档货，我村里面小朋友都来。 您就叫富二代了，是吧？ 哎，感受了大概那时候感受时间老长了，怎么也得5、6、7、8年嘛。 嗯。 现在想想，你手机。你可能一年半年，有些小朋友看着不慌就换了。 对 啊，那时候感觉老好了，真的感觉老好了。那个，但是现在这个时代，现在因为我如果看外部的一些媒体文章，比如像之前非常有名的一些日本企业，他们一些产品其实非常受欢迎。 嗯， 但现在你慢慢发现说，哎，一个是我们国产现在力量非常厉害，比如说像小米啊，对吧？像包括我们有情怀的锤子的同学啊，就这些东西，你现在很难想象，他从来不是做这一行的，他杀进来，我做手机了，哗哗哗打的这个遍地这个找不到牙啊！以前我们一直说，因为我是说 HR 谈最佳雇主，摩托罗拉、诺基亚，这都最佳雇主，就你只能仰望啊，这福利特别好啊，待遇特别好，然后你突然发现有一天起来，他们说，哎，好像他们撤了，你想想非常可怕。啊，就说这些，你觉得这都是具有霸气的企业？ 没错。 啊，那我觉得也是这个互联网时代带来的这种急速加速的这样的一个进化过程。 对， 就是你愿意或者不愿意，它就在那儿。 对，其实您刚才提到这个小米啊，我先说一句题外话，30年前您家就有电视了是吧，徐总？ 对，日本牌的，我忘了是夏普还是投西吧，忘了。 我们家到现在都没有电视。 你直接弄电脑看， 这就是我一直没有跟上进化的溜啊。 那你就直接跳跃了呗。 对，其实我对电视的依赖还是蛮小的。但是呢，你现在你会发现，你对电视的依赖，它可以完全就不要这个依赖了，因为它可以直接进化到用互联网、用电脑、用手机。 现在我看很多人是躺着看电视， 没错， 看手机不是看电视。 对，所以你就发现整个的这个变化，完全有的时候你是被动的，你是被驱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有的时候是我们主动想要进化，有的时候是你被这个时代所迫，你要去进化。像刚才提到了一个小米，突然您提到的这个让我也特别有感触。小米最开始他就是想做那种性价比高的这个手机，但是就像你说的，就是各种被打压的，然后满地找牙，就是。我们一度去看雷军的时候，老觉得跟个笑话一样，就像有一度 就是我们凡人和神的区别，你知道吗？ 就 是你看不到， 没错。然后就像看这个胖子跟锤子手机，也一度就被看成笑话一样。但是呢，他们在你不管外界怎么嘲笑，我自有我自己心中的一个泰山，我有我的稳健的一个方式。所以雷军什么时候出来？你看他用比较笨拙的这个蹩脚的这个英语 ，Are you OK？ 对对 ，Are you OK？ 是是 ，M 数， 还被编辑成各种 rap 的这种， 然后他自己还很享受，他乐在其中，就是他内心是很强大的，他的这个强大就把他付出到他这个企业当中，最后你会发现，哎，小米不是做手机出身的吗？为什么我们 现在 对呀、啊，我们为什么去这个智能的这个家电家用的时候就会想到小米，去买各种产品的时候，电子产品的时候会想到小米，就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进化的渗透到你生活里了。 就这个背后呢，像互联网时代提的一个很多的就是一个用户思维的概念。其实我一直在想， 我也是在很早时候用上手机的人啊，那个当时诺基亚我记得翻盖，后来又进化了，说屏幕稍微大了一点点，当然还是灰色的啊，然后有个翻盖，然后用了一些金属，那个时候就得卖七八千，那是什么？那真的得十几年前啊！你现在看看，我一个比如说有钱，你买苹果是吧？你说我学生，我囊中羞涩是吧？那我买个小米很好啊，两三千，那绝对屏幕老大了是吧？然后功能特别强，那这个是其实你说，我说雷军牛在哪里？其实他现在已经衍生出系列的小米产品，他也不知道完全是自己做的，他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同盟军来帮他去做。我觉得还是抓住用户的需求， 没错， 我就是提供性价比好的，谁不喜欢价钱合适，质量好，又好看， 对 吧？我还觉得用的自己感受还挺好，你说谁不喜欢这样产品？我也喜欢，所以我觉得他抓住的是一个用户的心理， 对，那这个抓住用户心理就是一个进化，它企业进化的一个过程。 你互联网时代，你不得不有用户思维， 没错， 不然你卖不动了。 对，像您刚才提到的这手机，我们原来就是对诺基亚、对摩托罗拉，我们都是有情节的人，什么东西就怕有情节。就是你对他 太有情节，不如苹果有情节，是吧？ 果粉是太疯狂了， 是 果粉都是您这种量级的，那都是富二代，你知道吗？ 不是， 就是最早用当果粉的时候。 其实那个高老师，你说到那个苹果这个非常有意思。上次我跟一个去年跟一个朋友聊，他说你知道 Free 吗？为什么一旦用了苹果，你很难甩开？那我在想说，可能就是这个习惯呗。说你用回这个操作系统，确实它这个独特的 iOS 操作系统，这个也还比较好用，对吧？说句实话，比安卓的要更简单一些，是吧？他说这些都不是关键。他说我问你，沙特阿拉伯王子用的最新款的手机，苹果手机是型号多少？可能 X 是吧？你看你旁边，你也在用 X。这种感受非常好。人家开。玛莎拉蒂，你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可以 copy 过来。 对，人家的那个保姆开玛莎拉蒂，我们都 copy 不过来。留了又 我有共享车，网约车挺好。 明白明白，其实它就是一种这个心理上的一种受众心理，我觉得也是一种受众心理。 让你觉得我就知道在用手机方面和国际富豪没有差距。 没错， 这感受挺不错的。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聊的是这个整个。本来我们是想说一个小我的一个进化，但是你发现我们生活当中周遭这个社会当中的每一个大的一个团体也好，小的一分子也好，它都在不断的进化，才呈现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社会状态，所以才 不管你愿意或者不愿意， 没错，你都需要进化。所以呢，今天你看我们聊的这么的高兴，这么的投机，我们节目呢也慢慢的渐进尾声了。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就是最后这十几分钟的时间里面，我们就不如来聊一聊，您觉得这个在时代变化，我们要学会进化这个事情，对职场当中的各位来说影响有多大？ 终于回到主题了，高老师。 这句话好扎心呐、啊！你跟我聊这么快乐， 但这个一切的引导都是有价值的啊，就是我刚才其实一开始跟那个高老师也分享了一下，我就是个人的一个职场经历的转变。我觉得这个如果现在我拿来套，我觉得还挺适合这样的一个主题。尽管当时我没说我要进化了，是吧？我当作为一个做 HR 这么多年，我自己说现在也每天都过得战战兢兢，说因为我不知道下一步对我这个岗位需要什么样的要求的人。 对， 想给大家就提几个建议吧，去思考一下。第一，就说。我觉得在这个年代可能永恒的工作已经没有了我上次在应该访谈里谈到有个观点，其实大家可以不妨可以就说你可以去借鉴一下，不一定对。我自己在观察一个组织不断的演进过程当中，未来要求的是更多的是你个人的能力，而不是所谓的管理经验。因为一个是组织的一个变迁，以前金字塔型组织非常常见，现在都是一个团队在作战，一个团队在作战。这个时候你要的是领导力，但是你不是说我要有管理你们的能力，因为不需要管理了。所以这是第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说，你一定要找到属于你的那把刷子。你靠什么吃饭？ 核心竞争力， 绝对必要的。不再要说，以前我说，我管六七十人的团队，这不重要，现在没这么多人给你管了啊。但是你说，我在哪些方，比如说，就我刚才就拿算法来做例子，我在算法某些领域，我大拿，需要管理能力，你可能就一个人把这事情给干了， 对， 是吧？这第一点。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就是永远在你相对比较安逸的时候，要想 如果有一天我这样的状态受到影响，那么你靠什么来吃饭？ 嗯， 就是以前叫未雨绸缪。 嗯， 那我觉得学习确实现在不是仅仅是学生时效做的事情。 嗯， 学习它真的不管你愿不愿意，它成了一辈子的事情。 嗯， 啊，就像今年我还跟老板讲，我要学习一下数据分析。 嗯， 这东西我几天没碰过， 嗯、 我数学也学得不好。 嗯， 听说高老师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我觉得我的数学是自学的，没学好啊。没办法，老板说、嗯，你说这个观点，因为 HR 也说谈感觉嘛。 嗯， 啊，说我们这个组织感觉老好了，跟那感觉老不好了。老板说不要跟我讲感觉，你有没有数字来呈现？ 对。 你说扎心，我也觉得很扎心。 都是拿数据说话， 那这就触到我的短板了。所以我说今年有个小目标，我说我要学一些数据分析的技术、 嗯、 啊。这个在很多现在我们年轻人眼里面，这算啥呀？那不行，我得学，从头学、 嗯、 啊。还有一点，其实我想举个例子，就是说，其实也是印证我第一个观点，就是说，不管时代怎么变，你一定要做到说，你这个人有你独特的价值。 嗯， 我个人喜欢摄影，我还收藏很多老的照相机。 嗯， 莱卡大家都知道，当然现在出了一些很昂贵的一些数码情况，我也不觉得这是它的强项。 嗯、 我家里有几台莱卡的这个单反胶片机。 嗯， 五六十年了。 嗯， 现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那我在想，就是你去医院看病，想找个老医生。 嗯， 不是因为他老。 嗯， 是你认为他经验非常丰富。 没错， 我用这个相机还真不是为了情怀。这个相机我再用20年一点毛病都没有。 嗯，它就是好， 是因为它牛。 嗯， 就像刚刚那个案板，如果那案板不行， 嗯， 那也，哪怕一次卖了10000，下次也不行。 对， 啊，所以我想归根结底到最后，其实是说，时代怎么变，当然你不能落下、 嗯， 但是呢，你还是把精力专注在说如何不断的提升你的个人的专业能力。 嗯、没错， 让你不在这儿吃饭，我哪儿都有饭吃。 没错， 啊、这就行了啊。 对， 就是说我以前有个话，就是以前听着很消极，我说你不要想未来规划，我叫随波逐流。 嗯， 啊，以前李小龙还有一个视频说要像水一样流动，这是非常高深的一个哲学，就是你不要想象自己去套说我能做什么事情， 嗯、 而是说你要做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做。 没错， 啊，你如果有这个境界。啊、不用发愁啊，这是我的一些小小的一些感受。 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受用，然后我觉得也会让收音机前很多的青年朋友、 嗯、 职场当中的青年朋友受益。原来我们就说，就您说的，随波逐流，可能听起来更像是一个贬义词， 嗯、 是对我们人不确定性的这种或者不够坚定的一种态度的一个轻蔑。但是现在呢，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时代的洪流当中，我们学会随波逐流，就是让你跟得上时代的步伐，然后你去学会进化。 是 为什么说女人的特质，女人不一样的特质，也是一个女人，我觉得很多说一个女人是不是很成功，会不会做女人，是不是看她，就要看她会不会做如水的女人。 哦， 因为水是要根据不一样的这个溪道去变的。 哦， 你是要根据它不会去硬碰硬， 是 它会随着不一样的溪流的这个弯道去学会顺从、 嗯， 那这样的方式就会让所有的人都会很舒服，所以女人是水做的女人，这样的是一个最成功的女人状态。 嗯、 那您刚才说的一个职场的我们一个应变的状态，也是你要学会跟在这个时代的洪流当中随波逐流，但是有一个大的前提，我是谁。你不能在随波逐流的当中，我不知道我是谁了，飘哪儿是哪儿吧，没有核心竞争力了，那注定还是会大浪淘沙的。 大方向要看一看， 对 啊，你不能逆着流，那也不行啊。 对对， 大方向得正确啊。但是你要永远有这个与时俱进的这样一个能力。 没错，就这个核心竞争力，就像现在为什么就是我们在当下就会发现很多个性化的东西是不可能被取代的。它和那个年代我们去就哪怕去一些我们看一些明星啊，浓眉大眼，都是这样的一个五官端正啊，一看就是正派人，像唐国强、王新刚，就是我们父母崇拜的那代人。但是现在在当下这个时代，人们的审美也是多元的，它更包容了。你只要有个性。包括你的主持风格，包括你的人物形象的人物标签，你有你的核心的独到的不可能被人取代的东西，你就可以在这个时代当中扎住根，站住脚。 对，我们刚才谈过一直就是直播的概念， 对， 对不对？它已经去中心化了， 对， 你有你的独特料就会吸引属于你的粉丝。 没错，您看这个科学杂志它曾经做出的一个预测，就是到2045年人工智能会取代全球50%的就业岗位，而在我们国家这个数字是77%，就如果我们跟不上的话，你就是被取代的这个数字当中的一份子。所以您看到这个数字也是意味深长。 这个，其实这样的数字呢，我觉得其实你也不要因为看了这样数字你就晚上睡不着觉。第一，毕竟还有20来年。 嗯。 第二，它毕竟只是个预测。 没错。 它怎么预测出来，其实你不知道，对吧？你可能只看到这一段。 嗯。 那我是觉得，就我只能往前看，比如说，哎，我们父辈都是父母辈，都是在一个稳定的企业做， 嗯， 到我们这一辈，我是从一个稳定的外企，哎，现在到了一个创业公司，一个民企，对吧？那其实这些东西，其实你是很难去来改变这样的趋势， 嗯。 但是反过来讲，如果说机器代替大部分人工工作，那我们是不是我们可以把时间浪费在无用的事情上才是美好的嘛？ 嗯， 说这个时候你又不差钱是吧？你能想说你能做个菜， 嗯 啊，你能跟朋友喝喝酒、品品咖啡，这不挺好吗？啊，关键是你得有你那个时候你还在，你还能享受这个时刻， 嗯， 而不说你被完全的淘汰。 对，我刚才看到在一直播有我们的一位朋友，我忘了他的名字，大概我看了他的意思就是，咱中国不是有句老话吗？以不变应万变。问我们对这个话怎么看？其实我觉得以不变应万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一个硬道理。但是前提是你这个不变是什么？不变的是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对了， 对吧？ 对了， 就是我就是不一样的我，不一样的烟火，你才可能应万变。 你非得用我， 对， 不就完了嘛，是吧？啊，其实这个不变，我觉得其实就是刚刚我说高老师这个诠释特别好，其实不是说。我就两耳不闻窗外事，我就不管外面发生什么，我就是我也不管。老话其实你要有时候看它背后的这个场景怎么来的。那我说把它放在现在的这个语境里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说，你的不变是说就是不变的追求对新的知识、新的技能的提升，这个叫不变。 没错 啊，不是说你就啥都不动了。 对， 那就理解偏了。 对，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今天我们的这位很重量级的嘉宾，我们也聊得特别的开心，来自反哺互金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与行政中心的副总裁徐逸峰。徐总呢跟我们说到的这些，我们最后可以总结一下，就是今天如果给大家支招的话，首先保持你的行业敏锐和提升工作的专业度，建立这种多元化的知识储备。你可以保持核心竞争力，但是你要用其他的知识， 很跨界， 没错，来丰盈自己。另外一个呢，就是让能力成为你唯一的安全感的来源，就是我就是就像您的莱卡相机一样，我就是牛到你40年之后你还能用我。 我觉得还能用40年，你知道吗？这是他厉害的地方。 对，所以今天除了徐总给我们带来的让大家很受益的这种职场的分享之外，您知道这一期节目做完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想跟您说的一句话， 来， 你知道吗？不知道， 我不知道呀。 土豪，我们做朋友吧。 好，那其实高老师啊，高丽，其实我自己感受，其实大家知道我活了40出头，我就不具体那个透露年龄了。这说人生第一次进直播间 啊， 我本身非常低调，我也不太喜欢这样的事情啊。但是我看到这个课题，我觉得你得帮我留着。我跟袁伟说，你得帮我留着。真的是自己这样一路体验过来，所以我想也希望说，能通过今天高老师和我的一番聊天，天南海北，好像我们扯了很多方面哈，就大家或许一点点小的收获或者心得，那我想我们也就没有浪费大家的时间了。 没错，没错， 也再次感谢现在叫什么，也不叫电视机前的观众，我们 就是 广大的听众啊，那个高老师的粉丝啊，这个啊， 各位网友， 那如果大家留言，我们未来也可以做更多一些沟通探讨。 没错，好，我们再次感谢徐总有机会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好吗？ 客气客气， 谢谢大家，职场有高招，明天再见， 谢谢各位。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